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受开乐人敲敲听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今日中一派位，加油啊，同学仔！我是小张张， 咩都谂唔到，我系阿睿。 你马老师， 得啦。 我是有个人啊，佢谂到嘢咧，然后就挂住撩我，同阿睿睿倾偈，仲要倾埋啲系啊，仲要倾埋啲无聊嘢，又话去 camp， 又话去成， 跟住叫我哋撩我哋大家一齐去，系嘛？得我哋做唔到功课， 系咯，我装到佢， 我温晒书啊，高材 生，跟住佢仲要问你 IQ 题， 就约你出街玩，但你温唔到书。 好嗱，今日咧我都谂唔到嘢嘅， 你都谂唔到啊？但系咧。 但系咧，大家好，我系小羊羊。咁咧，我有个 IQ 题问大家嘅，但我唔记得咗马老师之前有冇问过。如果问过咧，就同我讲，我有第二条嘅。 哇！ 好，嚟到我准备啦。 嚟 嗱，有几位同学咧一齐上马老师嘅学语文班。咁究竟以下边位同学佢嘅学习成绩系最差嘅咧？一系阿姑姐，二系阿姑妈，三系姑丈，四系姑姑。究竟呢四位同学？边个嘅学习成绩搞错？马老师，佢首先话先讲， 你系咪姑丈啊？ 我系姑姑。 哦，等等先 ，Michael 大佬， 我未谂到，我未谂到， 姑姑、姑姐、姑妈同姑丈， 姑丈一定系姑 丈。 姑丈难明， 系 啦，系啦，姑丈啦啫， 姑丈难明啊，讲乜都唔明啊。 仲有第二条咧， 第二条啊，好，仲有第二条，仲有第二条， 第二条， 好，都系关于学习嘅。有公鸡同埋母鸡一齐去上马老师嘅学语文课堂，咁我哋咧， 鸡蛋咁大只字， 喂啊，搞错啊，问题都未问齐，几多答几 来自马风苏发源啊！喺呢间天气第二台话俾你睇，今日咧酷热天气警告当然生效啦。天晴酷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日未来数天，哎呀，都系挥汗如雨，因为天气都系非常之热啊！我哋有学友仔。 仍是这刻炽热明亮。 啱啱第三场啊？ 你出咯，你大把呢啲嘢啦，应该 大把梗系马老师啦，马老师成个节目都系出呢啲嘅以前。 你做乜今日你哋两个情侣装啊？ 系啊，我哋暗 女装 暗度陈仓啊！ 嗱你啫， 暗度陈仓装 冇应承， 有啲咁嘅嘢系咩？ 我冇应承 佢。但系你哋两个一样样。 你琴日都同佢即系情侣装啦，琴日。 其实呢啲好容易 可以撞嘅，唔系黑白色灰色啊，系咪？好，你点样？ 我真系想听啊！好， 嚟啊嚟啊嚟！ 有个人叫做小嘟羊， 小羊啦，小羊啦，咁啊，小嘟羊。 唔系我学你哋咋？佢咧净系晏昼先，专系晏昼就做坏事，衰嘢啊！咁全部喺晏昼做，点解咧？ 一定系同小嘟羊冇关系噶，冇关系噶，系咪冇关系嘅？即系总之一个人，总之一个人嘅就 系 晏昼嘅时候就做坏事， 衰嘢啊，坏事啊，咁样点解咧？ 估乜嘢啊？ 估 四字事情成语定系咩？ 即系一句说话啦， 成句说话 系啊，一句说话嚟嘅。即系你做坏事，你最怕乜嘢啊？嗱，好大嘅提示啊！ 做坏事 999最怕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最怕 同个时间有关嘅， 同个时间有关， 俾人 晏昼有关噶。 啊，同时间段有 偷得浮生半日， 啱啊！ 真系啊， 梗系唔系偷得浮生半日， 晏昼做坏事，点解同时间有关嘅？ 我乱估， 我审到佢， 佢真发大咗， 系啊， 唔系因为我真系讲得冇可能啱啊， 点会啊？谂你谂 嗰啲 可能 啱，会唔会渣啲啊？同晏昼有关 啊，系啊，不如你讲下你啲嘢先啦，我哋啲时间。 嗱，因为琴日咧，小杨杨咧就有工作在身，咁啊到底做啲咩咧？其实呢样嘢，对于好多坐喺办公室嘅人讲都几羡慕你 嘅。系啊，我都冇话大家羡慕，我好羡慕琴日去嘅教练。咁我琴日做咗啲咩咧？其实都系拍港台嘅节目啦，咁就一个年青人嘅节目。我谂港台嘅节目我哋出得街噶嘛， 系咪？ 朝清志啊，朝清志嘅其中一个segment 啦，即系个部分啦。咁我哋就揾咗我同另外一个主持女主持咧， 系试唔同嘅嘢嘅， 试唔同嘅嘢。咁啊试咗，琴日就去咗呢一个大埔嘅海啊，我唔记得咗海叫咩海啦。咁就一齐去玩呢个独木舟。咁就由朝头早九点钟就撑学撑船去。 你系唔识嘅？ 其实我识嘅，同埋因为都冇话识唔 识。 你识噶？我记得你讲过。独木舟系好简单嘅啫，其实都唔难嘅。就算唔学咧，我谂。你最多可能用一個錯誤嘅姿勢都玩到嘅，咁但係當然我哋去拍一個節目，咁當然係學一啲正確嘅方法啦，學一啲安全嘅措施啦，咁就由九點開始學，咁啊晏晝就出海，咁咧就玩咗成個成一日啦， 幾好喎！ 係啊，咁我就話點解咁 工作與娛樂係 啦？點解話咁羨慕個教練呢？因為佢自己喺嗰個地方咧就租咗個場地，就做一個私人嘅呢啲水上活動嘅 教 授，係啊，我就哇你就好啦，日日你都可以出海啊，或者曬太陽啊，就唔使即係翻 office 工啊， 同埋你又中意嘅嘢。 佢中意嘅嘢，系咁佢又晒到成身咧，都系哇， 日日都系晒， 滚红即系滚黑色啊，滚灰啡色嘅一啲皮肤， 滚滚啊，好滚 系 咪？ 亮出嚟噶，我觉得哇，好惬意啲生活，系同埋咧喺嗰个地方咧， 靓仔啊， 都 OK， 可以介绍你识下，介绍你去。 我 心谂，哎呀，如果丽蕊前辈嚟，一定会好中意呢个独木舟噶， 有冇小师妹？ 一定会成身湿晒噶， 同佢撑嗰个咪小师妹咯，同佢撑嗰个咪小师妹咯， 同我一齐撑个小师妹咯，就叫阿海琪，咁我哋。又系咯，又话好开心，因为我哋不嬲识嘅，我哋 姓陈噶， 唔系姓余嘅， 嗰个师姐， 系啊， 我唔系师妹，佢姓陈嗰个师姐嚟，大佬咁样， 你可以同你一齐 一，我觉得我 OK 几好啊，我觉得咁样系咪？ 我唔啱， 继续讲翻你嘅嗰 之后啦，嗱，独木舟咧都系其中一个我中意活动啦，但系有个活动咧，我系琴日去完之后咧，我又好想试嘅就系咩咧？喺大埔嗰个地方咧，如果有听众都系住嗰附近咧，你会见到个天上面咧间唔中都有啲人咧玩嗰啲滑。长伞嘅， 哇！我都想玩啊，嗰啲。 我喺香港好似都冇见过人哋玩滑长伞，即系亲身。我系见佢喺个对面山嘅山顶。 嗯。 飘飘飘飘飘飘。 但我想问，不过你未必知哦。即系譬如你而家玩到个舟，你要学啦。 系。 嗰啲理论上都唔系求其你行埋就俾你玩嘅， 系 咪？你 要上堂， 要系上堂啊，平衡啊。 系啦。 因为上去就得你自己噶啦嘛。 系啊。佢我以为系有可能有啲教练会揽住你一齐玩噶嘛，冇嘅，个都系自己一个。我叫由对面山啦，可能三分钟飘飘飘就飘到我哋玩嗰个水上活动嗰个草地，咁我就 landing 咯。我谂佢个年纪都唔细噶。 你睇唔到佢 land 嗰啲，唔知去咗边度噶啦。 咁系啊 ，land 咗落海啊， 爽啊，系咪先？我唔系话佢咩嘢， 有冇玩过？ 我有玩过。 啊，你玩过？ 我冇玩过你头先讲嘅嗰种，即系类似啲咁嘅飞嘅嘢嘅话，我有玩过咯。但我觉得嘅就系我系未必得嘅。 即系你位高。 第一位高啦，第二嘅就系其实落嚟 free fall 嗰一下，我觉得好辛苦。 系啊，落地嗰下， 因为我见佢 land 得好劲，即系好好成功。吓， 如果佢真系佢系滑翔嘅咁嗰只嘅话，我可能又唔同感觉咯。吓，我试跳伞咯。 好似嗰啲木偶线咁样咧，你捉住。 系啊，嗰啲嘢我正嘅，好似只雀仔咁啊，我自己中意去边去边。 我谂成程 stay 喺天空上面，我谂三至五分钟。 系 系啊， 几好啊，几好，几好玩啊。好，讲翻你嗰个独木舟先啦，系啦。咁你就要学一啲就系诶，譬如喺独木舟上面撑船啦、平衡啦、 点样停啊、 点样反艇啦，系咪啊？我记得 你话要笑到反艇啦， 系真系要反艇， 要反艇， 要学反艇， 即系反艇之后你点样？哇！ 反 翻正常，同埋你要點樣由個海中心度爬翻上去，其實都好考功夫。 嗯、 我諗真係嘅，我琴日爬嘅時候，我真係有一刻諗起馬老師。我心諗，如果馬老師爬上去，佢一定 佢點爬咧？ 因為個肚 個腹係要好用力嘅。你好似做想象啊 push up 咁樣一嘢 push 上去，你先可以坐得翻嗰個。 咁佢有冇人？如果上唔到咁點啊？ 冇噶啦，即係冇人幫你，除非隔離有人落水。 我覺得佢應該冇問題嘅，佢自己有嗰個自己水泡。佢個肚應該都浮嘅，應該都係啊。雖然裡面唔知佢裝啲乜嘢，係咪先 ？OK 啊，應該係啊。佢淨係浮個肚個位， 但係個頭又浸咗水。 重點係咁樣， 浸咗水， 咁啲人咪見到佢咯，好似個浮波咁啊嘛，係咪啊？係 啊， 唔使擔心，唔好笑。 咁但係咧，我覺得可以分享一下就係咩咧？玩呢個獨木舟咧。原來都真係要注意一下啲安全，我諗唔係玩獨木舟嘅，你就咁出海啊，因為琴日話我即係有個環節我要即係沉落水度啦，咁好正常你嘅自然動作就係你要撳落啲沙地度起翻身啦，個教練即刻話你唔好用隻手撳地下，咁我心諗我唔用，係啊，咁可能佢意思就係你可能你用大臂力自己壓翻上嚟，你隻手咧盡量就唔好掂地下，我諗我一直唔明嘅，咁我頭嗰幾下都係自己用手撳，撳完之後咧。我 feel 到咦，點解隻手乸乸地嘅？原來隻手已經損咗，界損咗。佢就話咧，沙地入面，譬如可能琴日嗰個海啦嘅岸邊咧，有好多嗰啲叫咩蠔殼，係啦。咁你唔知啊，或者你唔留神咧，咁就會好容易界親啦。 有問題，咁點解你唔戴個手套啊？即係你畫船嗰時個掌， 冇錯。咁呢個就我哋準備不足啦。咁但係佢哋有一開始咧，嗰啲同事都有千叮萬囑叫我哋咧，著嗰啲鞋咧係要包曬啲腳趾啊，包曬啲腳踭先落水嘅。千祈就唔好赤腳啦，亦都唔好話就咁著個拖鞋。 係啊，係 啦。 因為其實我覺得咧 gear 係好緊要嘅。我記得我有一次行山間啊，我完全咧係唔理佢，我就覺得出去行山間啫，冇所謂啊，成隊人一齊去，跟住咧我就著。一對就係普通我哋平時嘅行山鞋，咁我就知道啦。其實你一定要買嗰啲行山間嗰啲，第一防滑，第二嘅就係佢好輕，第三嘅就係其實佢要少少，即係譬如可能落水嘅時候咁，佢要保護到你隻腳疏水冇錯。咁我就如果我哋係普通嘅一啲行山嘅鞋嘅，一落咗水之後嘅話，千斤重啊！我遞起隻腳，我已經覺得好辛苦啦。仲有嘅就係經過嗰啲青苔嘅地方嘅時候，係跣到咧，係哇個屁股係砰一聲咁樣，就係成個人咁蹬落去咯。所以其實就有時好多嘢，你唔好唔聽人講，係啊，即係你就算你戴個勞工手套都爭好遠㗎，真㗎。 真係需要保護啊！我哋先 Michael 都分享咗啦，喺某一個地方嘅水域嗰邊咧，去嗰度玩咧，一踩落去就中蠔殼，跟住就界開咗，係咁流血，咁真係要小心啲咯。 同我聽過呢都係咩啊？又有咩食慾幹菌？我試過睇新聞嘅，就係話又係界到啲蠔殼咧，冇理佢，繼續玩，之後成隻腳切咗佢啊！ 唔係香港係嘛？ 我香港嘅新聞嚟睇 咯，你喺街市買魚咧，如果你真係唔小心都會， 冇錯冇錯。 係啦，唔好講到咁恐怖，好冇？即係我哋好地地同大家講一啲水上活動，點知就講到 叫咩咧？玩得盡興，但係都要安全。 係冇錯冇錯，係啦，咁樣就得㗎啦，係咪？我都係嘅，尤其是係夏天，你唔覺得嘅就係而家嗰啲天氣個感覺啊，同埋嘅就係你望出啲光線啊，個天個藍色 啊， 啲雲嘅白色啊，係特別靚， 成幅畫咁樣。 蓝得好蓝噶， 好好地去享受一下我哋夏日嘅阳光。咁但系当然啊吓，咁喺呢啲咁嘅时候嘅话，如果大家即系户外工作嘅朋友，又要留意啦，系咪？ 同埋都要注意饮多啲水， 唔系啊， 就会重视。因为琴日都系阿海琪就系晒咗成日啦，佢真系有少少唔舒服啊， 系 啊，晕晕地， 系啊，又晕晕地。 佢咪见到你晕晕地啊？ 咁要问翻佢， 唔识做乜啫？马老师， 系啊。 尴尬噶嘛？你话系又唔得，你话唔系又 有乜所谓啫？哎呀，海琪见到我晕晕地啊，咁几热 痛啊！ 又样我晕晕地， 一定要问下马老师先知啊，马老师多经历 啊！系、okay, 啊，佢成日中暑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后日将会到立法会出席第二次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他在行政会议之前话，第一次答问会效果正面，体现爱国者治港，要发挥更大的力量和价值的三个元素。他期望第二次答问会延续和增强有关咨询和互动形式。他提到政府建议今次互动交流答问会共有三个议题，包括文化艺术产业发展、法治人才和应急安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行政会议今日会议之后将会休会，复会时间另行公布，期间行会以不同专题小组作内部讨论，以及和不同部门探讨问题。他会趁休会期间准备今年十月发表的第二份施政报告，并且在今个月稍后展开公众咨询。他亦都会亲身到社区听意见。另外，李家超话计划今个月下旬率领高层次代表团访问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三个东盟成员国。他话香港和东盟往来频繁，东盟是香港第二大贸易伙伴，亦都签订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预计东盟2030年前会成为第四大经济体。今次行程会有30个本港工商界和不同专业界别领袖出访，可以为香港经济开拓新空间和发掘新商机，讲好香港故事。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日前到访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进行交流座谈。他说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中美文化文物交流应该成为增进理解和尊重、促进民心相通的催化剂。谢峰说大都会博物馆历史悠久，馆藏丰厚，享誉全球，是同中国合作项目最多、合作规模最大、合作时间最长的博物馆之一。谢峰说当前中美关系遭遇困难和挑战，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架桥而不是筑墙，理解而不是偏见，越需要积极搭建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敞开认知彼此历史和文化的窗口。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在雅格纳集团创办人普里戈任试图发动叛乱的五日之后和普里戈任会面。佩斯科夫说会面在上个月2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持续大约三个钟。普京当日邀请了35人参加会面，当中包括雅格纳指挥官和普里戈任本人。普京在会面中对雅格纳集团在前线中的行动以及对叛乱事件给予评价，亦都听取了指挥官的解释，并且向他们提出今后其他就业选项，包括战斗角色。佩斯科夫说与会者强调他们是国家领导人和最高统帅的坚定支持者和战士。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645点，升166点，总成交金额258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0点，升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14，升1.6；阿里巴巴88.1，升1.1；恒生中国企业64.82，升5.8；腾讯控股331.6，升2.8；南方恒生科技3.92，升5.4；友邦保险77.95，升3；建设银行4.4，升2；美团122.3，升2；京东集团139.3，升2.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40.92，瑞士法郎0.885，加元1.326，人民币7.226，英镑对美元1.287，欧元对美元1.102，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32,279点，升90点。港金报17,99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6.7美元，卖出1,92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港岛黄泥涌峡天桥一带的交通。之前黄泥涌峡天桥去红隧方向，在礼顿道对开就曾经有意外事故，咁啊，头先比较塞车嘅。而家呢种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仲系多车，龙尾近马会湾位。现时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比较多车，龙尾在马会大楼附近。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仲是繁忙，龙尾在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芜湖街。港岛现在湾仔的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到兆辉台那段呢就比较多车少少的。九龙方面啦，现时连翔道北行线去深水埗方向近洋日居一带多车的，龙尾去到柯士甸道。至于新界呢，现在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马场一带仲是比较繁忙少少。而元朗公路去屯门呢府地一带都是比较多车的。文锦道口岸呢有啲临时嘅交通安排，文锦道口岸北行方向就需要暂时封闭，直至另行通知。文锦道过境巴士会改经香园围口岸出境嘅，服务班次呢就由30分钟一班呢调整至45分钟一班，其他经由文锦道前往内地嘅跨境车辆就可以改经其他嘅陆路过境口岸出境嘅。安全车速报告由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秀茂坪，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最后呢，提醒大家，运输署就宣布红磡海底隧道呢就会在这个月的23号清晨5点起呢实施易通行的。到时呢可以直接驶过收费广场，透过易通行给隧道费，就不用停车或者是排队给钱的。红隧一带呢就会由当日的凌晨1点开始分阶段实施临时的交通安排。红隧来往方向和支路呢就会在凌晨4点至到5点临时封闭。期间呢共有9条的通宵专营巴士路线，1条的通宵专营小巴路线是改经东隧或者是西隧的。咁各位呢就记得尽快开立易通行户口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侦缉行动最终回， 夏正仪被锁定为金融犯罪集团的主谋，执法部门更下令追捕。 崔铁军坚决不相信自己的细侄女会做出这种坏事。三叉戟最终又可不可以查出真凶，将真正犯人绳之以法？ 国剧夜场三叉戟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风骚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风骚快活人添，嚟啊！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丽蕊前面个样真系。 我真系最憎我呢个样嘅，我冇你咁衰嘅，我就 丽蕊前辈揭晓。 嗱，我讲翻题目先， 好 系啦，就系话点解阿小嘟羊咧，净系响中午嗰啲做坏事啊、衰嘢咧，点解咧？ 系啦，答案就系、是， 我想讲先，点解我哋本身都谂唔到嘅？ 嗯， 系因为佢话小嘟羊，咁即系讲我啦，咁我咪谂翻自己啊，点解我唔可以下昼做坏事咧？原来就 系、 是， 就个答案就系嘅话，做坏事嘅话，早晚都会俾人哋知道嘅，所以就用晏昼 做。冇错啦，其实。因为咧早晚真系有报应嘅，点都好啦，系啊早啦， 即系总之早晚嘅啦，嗰两字。 唔系都高质嘅、 啊， 都高质嘅。 你高质即系佢谂到嘅，所以真系做坏事啦。 所以真系小嘟羊啊！呢、這个真系， 喂，但系而家仲系朝早啊！你唔好做啊， 做坏事啊！ 早晚俾人知啊！ 过咗十二点可以打马骝先个肚腩啊！ 仲好讲，讲起佢个肚腩，我哋就嬲啦！ 做咩事？ 仲系维持三十七咧？系啊，永远都去唔到三十六，我真系唔知点解。系啦，佢要跳舞啦，要找数啦。 马老师好似系咪由六月中啊？ 系啊， 六月中约我跳舞跳到依家。 系啊，冇错， 成个月啦，马老师。 系啊， 唔出月啦。未破过几纪录，都唔知讲几多次。 系啦，未破过纪录。 佢有啲嘢都系咁样噶，唔好讲当冇噶啦。 Procrastinate 啊！ 好深啊！ 你个英文好深， 琴日又唔翻嚟， 系啊， 我有套戏好啊，西班牙谂住你读啊嘛， 听阿卡噶， 咪咯， 我读一次， 新闻 ，Historia para no contar， 我哋有听到啊， 我有听到，我听翻 嘅，系啊 ，Stories not to be told， 不过原来识嗰啲人咧讲呢个嘢咁 好容易， 真好远噶，你估我琴日用 Google Translate 咩 ？Historia。Para no contar， 好 sexy 啊！ 好啦，咁啊套戏咧，琴日阿 Sarah 介绍嘅，咁大家听翻重温就知道啦。 不可说的秘密。 咁阿懒系咪好咩啊？嗱，嗰 part 我又冇听嘅啫， 系 都要做嘢啦。 咪佢都系咁嘅样啦。 你选择性收听系嘛？ 唔系，今日第一 part 同埋第二 part 听晒噶。 哦，你快啲听翻啦。 算你啦，系啊，会继续努力嘅。 系咪讲 holiday 啊嘛？ 啊，唔单止系咁样，都可以同大家都可以宣传下啦。咁啊，就系话其实咧，我哋都唔想再各个礼拜即系帮佢度个肚，跟住咧大家又失望。哦、如果系咁嘅话咧，阿懒就放过佢。希望就系每两个礼拜，我哋就会再同佢咧就系度一次。咁、okay, 其他嘅时间嘅话咧，我就会针对咧就系小羊妹，即、啊、系、就是、你个妹咧，系、 啦， 你个妹因为有呢一个就系肠易激综合症，咁、okay, 我就话发觉咧，而家都多咗人咧有呢个咁嘅情况。咁我哋就话就希望可以同大家都可以系啊了解多啲有关于嘅就系呢一个问题。 咁、我要问一问我妹先，佢好似近排都吓， 你个妹已经应承咗我都。 有情緒啱啦，有情緒啱啦，因為我哋今日係樹窿樹窿冤案嚟咯，今日就係講呢個情緒問題。其實都市人咧，你會唔會覺得咧呢一樣嘢咧，好似大家就算有唔開心啦或者情緒咧，都通常唔係好嚟㗎，即係同身體病或者身 physical 病唔同啊，身體唔舒服咧，你多數即刻就會揾醫生啊，或者問下人啊，甚至自己買啲藥。但係情緒咧，可能好多人都覺得，過一陣冇嘢，會唔會啊？你會唔會？ 我唔會啊， 你真係會 啊，我會去做啲嘢令到自己。开心翻咯，有时你自己知道嘅就系有轻微嘅 depression 嘅，即系例如嘅就系我平时好中意食嘢，但系点解今日突然间之后咩都胃口都冇嘅，我会好小心咯。嗰啲咁嘅位嘅话，我就会逼我自己去做一啲嘢，例如我就唔得。 一定要出去行个山，唔得一定要出去跑个步，咁样等个人唔好再喺嗰个位度转啦，系啦，做第二啲嘢。咁我觉得通常若果系咁嘅话，我帮到我自己都 OK 嘅。 我嗰阵时咪话我毕业第一份工系喺啲社福机构啊，专系做一啲精神健康嘅社福机构做过。一年半嘅工作嘅，咁嗰陣時咧有一啲我哋個機構嘅一啲研究報告啊，就話咧嗰陣時我諗都2013年做嘅報告啦，如果冇記錯， 十年前 係啦，全港啊，大家估下有幾多成嘅人有輕微至中度嘅抑鬱或者焦慮啊？ 香港啊， 喺香港 30% 係 啦，30-40% 嘅人有咯，所以其實我諗即係同傷風感冒差唔多，但係個問題就係你有冇去真係去聆聽佢靜落嚟去，即係好似阿麗如前輩講，你去。即係照顧翻你身體俾你嘅信號咧。 我想問咧，嗰個30%至40% 咧，係真係有 全港 嘅，就 係香港嘅人， 定係佢冇講出嚟嘅？即係佢其實呢30%已經有求醫嘅，定係可能會再多 啲？這個我又唔記得咗。但係咧，佢呢個係一個保守估計嚟嘅。咁佢哋個研究報告都話啦，我呢啲可能係啲數字咧，係即係背後真正嘅人數咧，可能都係遠超呢個數字。 冇錯。 如果你咁講，即係10個人裡面有3-4個人都有呢一個就輕度嘅一啲就係情緒 輕度至中度啊。再要加上咧，我諗即係我哋呢度有三位男士啦。我諗對於情緒方面嘅問題，通常男人咧。即係個心理後都 收埋啲， 係會收埋啲，冇咁冇女性咁 expressive 嘅， 係咁呢個就性格有關嘅， 或者可能即係文化問題咯。佢講講出嚟會唔好啊，喊又好似唔係咁好啊。 又話唔知講俾邊個聽啊咁樣。的確係有時你講俾人聽，人哋未必幫到你啦。第一，亦都可能會令到人哋嘅情緒有少少被綁架啦。即係我好開心，你無端端講啲唔開心嘢俾我聽，係咪啊？咁又未必中意咯。 所以要揾一啲啱嘅人同佢去講咯，係咪？我覺得係一定要講出嚟嘅， 冇錯， 唔可以 一定係幫到大家好多。 冇錯，係啦，所以今日要留意住嘅就一陣間嘅樹窿樹窿 ，You are not alone、我哋會針對住呢一個嘅問題嘅話，同大家會探討多啲啊嚇，希望大家都開心啲，好冇？ 冇錯，好啦，有個咁嘅話題咧，想同大家討論一下嘅，一個未結婚嚇，咁大家即係大人啦，講下咧一個女仔如果揀男朋友或者揀一個叫做老公啦嚇，咁有篇文章佢就話有啲嘢咧喺。決定之前咧，最好自己有個情緒上或者一個心裏邊諗定先。第一，佢又話啦，要揀一個情緒好穩定嘅人咧，係會將將來嘅婚姻咧會幸福好多嘅、 嗯。認同啊， 情緒穩定， 即係揀我啦。 嗯。 第二个系咩？ 第二 skip 咗直接。 如果你认为即系你会见对方父母噶嘛？如果你见咗之后相处落，你觉得佢哋都系比较嗱，佢用讨厌啦吓，即系总之你唔系好夹得嚟咧，最好倾定先，唔好一齐住。即系如果你未嫁，已经觉得对方嘅爸爸妈妈咧唔系好容易相处咧，最好第时唔好一齐住啦。咁呢个都。 我諗而家都多唔係一齊住嘅，即係同老爺奶奶都唔 係。唔係咯，多咗同一齊住喎。 因為我身邊啲朋友咧，通常結咗婚咧，都係佢哋會自己自爆，或者可能爸爸媽媽幫手上車啦。咁但係總之都唔係一齊住。 嗯， 我身邊啲朋友係 好視乎你嘅經濟咯，因為而家真係唔平，無論租或者買。 好啲， 有間房點會好啲啊？ 唔係即係 如果唔係佢哋分廳啊？你覺得 房都冇， 一定有房㗎啦，係咪啊？ 嚇，房都冇， 你有邊啲啊？ 公屋好多冇， 咁都真係 咁嗰啲就。 如果你咁樣就唔好結婚啦，喺埋一齊住，冇可能。 咁真係好恐怖啦！如果你淨瞓埋廳添，就更加赤裸裸地啦。 唔係啊，有啲真係同細佬妹一齊㗎。 係 ，OK。嗱，下一個我諗大家可能都會同意嘅，就係結婚前未 say yes 之前咧，同佢去下旅行先。喺旅行途中咧，你會發現多好多你未必平時會知嘅嘢嘅。 分手都似， 都 係啊。咁咪好咯，咁咪分咗佢咯。 即 係 證明都唔啱咯。 係啊， 係咪都啱啊？好啦，下一個咧就係。当你揀啱嘅人呢你会发觉就算结咗婚呢你会越来越靓嘅。相反呢如果你揀咗唔啱嘅人呢你会发觉样越来越残嘅。 我绝对同意。 喺度讲过话。 我冇讲你边个讲 你。我突然间谂起有好多呢啲咁嘅例子。 我觉得我自己越嚟越靓仔啊你觉唔觉 你都冇结婚。 你唔好理我啦。 系靓 嘅 靓仔。好靓仔好靓仔。 唔觉从来都冇。 有 潇洒咗啊嘛。 你同阿海琪之后呢我觉得 喂，你唔可以开人哋个名啊！ 你自己都开咗啦， 唔 系我知啊，但系唔可以 海琪咁大把海琪 啊，系咪又系陈海琪啊？ 冇，全部都系好人嚟噶，好嘢嚟噶。 系啊，好嗱，另外一个咧，结咗婚咧都要有自己嘅朋友圈，如果唔系咧就会好寂寞噶啦，因为咧你未必咧经常老公陪到你啦，咁你翻屋企对住老爷奶奶就闷嘅。最后一个咧就系话咧有个会做家务同埋下厨嘅老公。 恭喜你是上天俾嘅禮物，即係肯幫下手做家務啊，就唔係淨係翻嚟咧就坐喺度大爺咁。咁呢樣嘢就唔知就試下咯。你結婚前或者係咩，睇下佢係咪一個願意做家務。 其實你全部講嗰啲嘢都唔知鬼唔知阿媽係女人嘅啫喎。 但都有 即係如果你拆開嚟講嘅話，係咪即係鬼唔知阿媽女人先？就最好嘅就係大家搬開住啦，佢又可以幫我哋洗衫啦，做埋家務啦，情緒又好啦，或者咩？我鬼唔知阿媽女人咩？但我又冇得㗎。 即係等於你去未來奶奶屋企食飯，你食完飯梗係扎扎遞遞幫手執下碗㗎啦。但係你結咗婚，你睇下想唔想執啦？大家攤啊！ 你噏咩啊？ 唔係啊，做家務啊，咁啊做家務啊嘛。 家務嘅就係咩咩去自己，你 即 係 佢意思 係 咪即 係 可以虛偽？ 可唔可以翻譯一下頭先佢講嘅嗰個字嘅嘢？ 覺得嗱，就算我呢一刻結婚前肯同你幫手做家務，都係假嘅。結咗婚你睇下做唔做？ 系啊，你先噶， 都唔系以成吹，我仲睬你。 即系你意思系，即系佢头先所讲嘅条件，都系你未结婚之前，你认为佢系嘅。但系结咗婚之后，佢就会变咗第二个人，系咪咁嘅意思？啊，我终于明你讲啦。 我都要花啲时间认证真，都去谂翻佢想讲咩咧。 是预传型， 估到啦。 结咗婚就买饭谂食算噶啦。 但系放心，我嗰阵时考试 listening 系攞 A 嘅，我真系。微凉的风中，街中一把做戏子的破衫，像说怎么过这一天。曾很喜欢阴阴天，因我爱看雨点，在微凉风中洒向你，轻吻你面。然而今天空空的街中飘飘雨内，没有你阴的天亦讨厌。冷冷雨、哦、没焦点因找不到你，冷冷雨第一仿佛要等你经过，我说冷雨求求停吧，别追忆泡影一个，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走过。中洒向你，轻吻你面。然而今天，空空的街中飘飘雨内，没有你阴的天亦讨厌。冷冷雨、哦，没焦点因找不到你。冷冷雨第一仿佛要等你经过，我说冷雨求求停吧，别追忆泡影一个，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走过。冷冷雨、哦、没焦点因冷雨求求停吧，别追忆泡影一个，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走过。如言不清楚，你已抛低我，仍同这风光奔西走的找你，仿佛不知不再会有结果。网上情，开心不开心也是一天。 人嘅一生需要经历嘅事情有好多，喊过笑过嘅日子都系生活。有啲嘢令我哋欢呼雀跃，当然有时都会令我哋郁郁寡欢。人生唔系玩游戏，冇删除键，冇办法重启再来。唔理自己陷喺悲痛之中，或者跌入无底嘅深渊，生活都系要继续。如果你嘅心里边装住太多解唔开嘅心结或者怨气，只会令自己嘅心情变得越嚟越差，身体亦都会越嚟越坏。反之，将你令你唔开心嘅人过得悠然自得，冇任何嘅损伤，咁样谂谂，系咪为自己嘅生气感到唔抵呢？人嘅心嘅容量系有限嘅，当你将难过塞得满满的时候，开心嘅位置就冇咗噶啦。人生百态，最重要系开心。生命是有限的，它不会等一个沉醉在悲伤消极气氛中的人，所以无论你受了几大的委屈，生活都是要继续。哪个人不是负重前行？读书的人有沉重的学业压力，成年人背负着家庭工作的考验，每个人都不会停下自己的脚步。昨天已经过去，今日还未结束，明天还会到来。无论阴晴，太阳一定会在新的一天从东方升起，照亮你心中的阴霾，未来将和那些年一样精彩。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放低心中的重担，让你的心不要填满不开心，要填满积极和阳光，人生就是属于你的。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紧紧抱着你。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坐他又爱着他，那些年 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不开心，只需要森林那里找一棵树，将你的心事和个树洞讲，它就会帮你守住这个秘密。今日我来到这里，好想和个树洞讲。 石龙，石龙 ，You are not alone。 好，今日你嘅树龙，树龙 ，You are not alone 嘅，吓 ，Doctor Matthew 你好， 欢迎 Doctor Matthew， 各位早晨。 咁啊，做个风骚快活人咧，最紧要咩？快活啊嘛。咁但系都市人咧，始终咧难免咧会有一啲嘅情绪啦，又或者有时遇到一啲事情，令到自己咧快活唔起嚟。咁所以我哋今日不如就讲下呢个情绪嘅困扰啊，或者各方面唔同嘅情况带嚟嘅身心嘅受到嘅唔舒服啊，好唔好啊？ 好啊。我想问下大家咧，有一年咧有个研究就系讲世界各地嘅地方压力最高嘅地城市，你估香港排第几位？ 三头五噶啦， 定系啦头五啦，第三。咁第一、第二位系咩地方呢？比香港压力更加大。 日本、 纽约， 唔系 伦敦， 伦敦都唔系、欸，比香港压力更加大。又唔系日本，又唔系伦敦， 国内 都唔系国内城市，即系话系咪上海啊？系咪北京？都唔系。 哦， 诶、 估唔到、啊，我仲以为系呢 都系一个大城市嚟， 冇可能澳洲。 都唔系好难估啊， 东南亚国家嚟噶， 系中东打仗嘅国家。 哦。 香港排第三位嘅，我哋家你同打仗冇分别嘅、哦。 其实真系噶，其实真系，系啊，每日大家咧就系奔跑嘛，为自己生活啊、家庭啊，其实有时都系少少打仗 feel 噶。 咁但系最吊诡嘅地方就系全世界最长寿嘅地方系边度？ 香港。 系啊，有长寿，不过压力好大 啊，好奇怪啊！ 但系咁真 ，Baby 系咪即系话其实压力系令人长寿咧？可唔可以咁话咧？因为我听过个古仔啊嘛，佢话咧啲羊咧就好即系。寿命唔系好长嘅，要把啲狼喺附近追下佢咧，咁佢就好 生存力，生命力当嘅压力系好嘅。 其实系唔系噶？压力都系我哋一种嘅，就系天赋俾我哋。 系咯，有个生命力啦，有个原因点样去好好生存、好好过活啦。我讲少少咧，就点样啲人话啊，香港压力咁大又污染，点解咁长寿嘅咧？有啲学者话有两个原因，你估咩原因？点解香港咁长寿嘅呢啲人？ 系咪 IQ 题啊？ 乐天，一个齐听风骚快活人， 因为有呢一个节目， 我第三个学者讲，应该系听风骚快活人， 绝对 系第三个真系唯一一个。 介绍呢啲学者俾我哋先。 嗱，有啲学者解释咧，话点解香港咁长寿咧？就系我哋住嘅地方系好方便啊，交通方便。譬如外国发生咩事、病痛咧，去医院咧系冇咁容易嘅。香港系方便啲啦。 的确系。 第二个原因咧就系。孝顺 哦， 系啊，因为亲情关系咧，东方嘅社会咧就比较着重照顾老人家啦。你见到啲人长寿，因为下一代照顾上一代，所以我哋嘅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都系好啲嘅，相对上， 嗯， 呢个孝顺呢个因素啦。所以当你有失意嘅时候，无论身体又好，心情又好咧，有个人喺身边咧都系好紧要嘅。 嗯，同意啊，同意啊，吓嗱， 或者孝顺其实未必讲紧嘅就系对你自己嘅上一代系嘛， 其 实你讲紧嘅就系话有人要需要帮助嘅时候嘅话，普遍我。我觉得咧，香港人都系好热心嘅，会唔会就 系 呢一样嘢啊？ 人与之间嘅关心，人间友情。 即系经常见到啲新闻咧， 可能街上有一个人唔舒服咧，就好多人埋去点啊点啊，想帮佢啊吓，或者帮佢即刻可能打电话揾医生啊，诸如此类咁。我相信咧，嗰种互助精神都好重要。 Dr. Matthew， 我想问情绪困扰其实有几种啊？我哋可唔可以都少少咁样去了解一下？ 但你听过咧，常见，不如你周围身边都发觉就系，都系多咗人咧，有啲情绪困扰啦，譬如抑郁症啦。焦虑症啦，系啊，都系常有噶。 躁郁症啦， 躁郁症啦， 幽闭恐惧啦， 系啦，社交焦虑啦，各样各样啦。咁头先我开头听你节目嘅时候讲紧话啲数据话，抑郁症个数据啦，我啱 check 个上网睇咗咧，就系原来今年咧，全港喺医院度医管局嘅数据话，确诊咗抑郁症咧，大概有60,000+人，比五年前咧多咗20%啦，已经， 即系确诊咗， 系确诊咗。 不过就要分程度嘅，系咪？ 系。系，所以我哋照顾自己嘅心咧都好紧要。 咁情绪嘅抑压嘅话，其实系来自啲咩嘢嘅咧？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咁嘅，譬如可能有朋友需要求助嘅时候，佢哋觉得睇开啲啦，又或者佢就系嗰个 谂埋一边， 系啦，冇谂埋一边啦，又或者话个性格会唔会影响到啊？咁样其实系来自乜嘢嘅？ 好多因素噶，譬如抑郁症咧，就譬如话可能系关于佢嘅身体嘅状况啦，系一个譬如我哋个脑咧有啲 chemical 唔 balance 唔平衡嘅咧，都影响我哋个 mood 啦，个情绪。我哋的生活压力啦，同埋我哋遺傳嘅因素啦，等等好多方面嘅， 性格會唔會其中之一？譬如有啲嘢可能係同樣一件事，有啲人會特別上心，但有啲人好快就唔記得咗，會唔會？ 會啊，譬如有啲係完美主義嘅，都係啲高危，令到自己咧容易辛苦啦，係啦，比較執著啲嘅性格都會嘅，係啦。咁同埋唔開心，你有冇發覺咧？有啲人話全世界最多人講嘅大話係邊個大話？我哋個個都會講過嘅， 我冇事，我冇事， 冇錯 ，I'm fine。我哋有時候就係有時啲人有情緒困擾嘅時候咧，佢唔能夠面對自己嘅困擾啦，有時自己揞住嘅話咧，其實仲更加難幫佢。 好，嗱，我哋继续一阵讲之前咧，有封信咧，都有位朋友咧系写俾我哋嘅。咁呢个朋友佢都有啲情緒上嘅鬱結啊，咁我哋不如咧就聽聽呢一封信先。 Dr. Matthew， 各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我叫做 Kitty， 今年45岁。我有一个同我识咗几十年，由细玩到大嘅小学同学，佢叫做嘉伟。佢都算系一个人生胜利族，父母做生意揾到钱，细细个就已经生活无忧，住好嘅，食好嘅，读书又有私人嘅补习老师。大学毕业之后，好快又识到佢而家做生意嘅老公，拍咗2年拖。就结婚拉埋天窗，仲生咗一个仔一个女，凑够个好字。喺外人睇嚟，佢都系一个唔忧柴忧米，亦都唔需要再忧心嘅一个少奶奶。半世人都无风无浪，但唔知点解咧，佢最近呢一两年成日都话唔开心。佢咧冇咩交心嘅朋友噶，所以咧一有啲咩事就会直接揾我倾嘅。佢话人到中年，觉得样样嘢都好似冇咩安全感，靓又冇以前咁靓女，又担心个老公唔知有冇喺出边度拈花惹草，仔大女大啦，又有自己嘅世界，好似一时之间好多一切都属于自己嘅嘢都变得好虚无，成日都变得患得患失咁。我当然劝佢唔好钻牛角尖啦，唔好成日有啲咁负面嘅情绪啦，仲成日叫佢出嚟饮下嘢，见下面。点知佢话佢呢半年咩人都唔想见，平时中意去 high tea， 而家都冇晒兴趣啦。有次仲无啦啦 send 咗个 message 话自己有抑郁啊，又话做人做得好辛苦，都唔知为乜。我真系好惊佢会谂埋一边做傻事啊。Dr. Matthew 话我好想帮佢啊，但系我又可以做到啲咩嘢呢？ 啊！呢封信咧令我谂起咧，好奇怪嗬！喺某啲人眼中咧，一啲人生胜利做咧，反而佢会唔开心。即系我哋旁人眼中，喂，你个好开心啊！嗱，好似先我嗰位朋友啦吓，你个家庭有丈夫啊，咁又生活过得几好，点解咁即系咁样环境都会令到一啲人会产生抑郁嘅啊？到底咩？ 你冇听过心理学啦，杨欣听过叫 perception is reality。有时我边嘅睇讲啊，其实都好幸福啦，又有幸福嘅家庭啊，有小朋友， 生活又无忧。 但系最重要就系我哋点样睇个经历，呢个就系我哋嘅现实咯。 系啊，有时可能客观上面其实都唔错 嘅。因为我哋睇唔到好多佢真正感受嘅嘢，佢自己先知道， 自己先知道。哦、所以有时困难的地方就系，当有人失意嘅时候啊，有情绪困扰咧，我哋用自己嘅角度去说服佢啊，你唔好咁样谂嘅时候咧，反而个效果更加差，更加唔理想。 因为你根本唔了解。 如果 听到 咁讲嘅话，咪仲更加难啊！即系对于呢一种人，其实若果你真系想佢承认，或者系喺帮佢，或者我哋想帮佢嘅时候，会更加难。 会啊，所以都 要 探讨。 因为我哋唔明白 啦，或者点翻转就系、是。有啲说话咧，对方觉得听咗系唔啱听嘅，调翻转有啲说话咧，听咗咧系好有鼓励性嘅、哦。俾我哋去探讨下，当你失意唔开心嘅时候咧，最黑你真嘅说话系啲咩嘢？ 冇嘢嘅， 冇嘢，低开啲啦， 冇嘢嘅， 低开啲啦，我 威 先 咧。系啊，比你惨嘅人更加多啦，睇第三世界国家嘅人啦， 你做乜要咁样啊？ 系啊。同埋，但我哋都唔識去點樣安慰人㗎，係啊，我哋淨係知道呢啲説話真係好哽耳，即係呢啲咁嘅説話，其實係咪真係唔應該同佢哋講？係 啊，咁你諗下上一次咧，同朋友相處，佢講啲説話咧，聽完之後咧，佢想安慰你，但係其實聽完之後咧，你覺得係唔幫唔到之餘咧，仲更加嬲嘅，或者你覺得邊啲人咧講嘢咧係一個好差嘅聆聽者啊？ 可以分享一下，有次咧同一個我覺得佢係一個好朋友嘅人分享啦。之後咧，咁有啲唔開心嘢講俾佢知啦。咁佢又喺度咧，即係可能佢覆緊電話啦。咁佢隻眼當然唔係同我明聽呢個 eye contact 啦。之後佢話：哦，係啊，哦，咁啊。即係我覺得，哎呀，你真係就係根本你又唔係聽緊。咁你不如玩完個電話，你先再同我講咯。我就覺得哇，分享完仲嬲過冇分享啊！ 你揾錯人， 你下次揾我啦。 我係咧打俾馬老師啊， 揾馬老師。我都試過一次，不過咧啱啱相反就係我做一個差嘅角色咯。我有一次咧同一個年長嘅一個外國人一個人傾偈啦，下午茶咁啊，傾傾嘅時候咧，電話響，咁我若無其事聽一陣啦。咁我收翻線嘅時候咧，我已經唔記得之前講咩啦。但係對方咧好友善，講翻之前大家未傾完嘅嘢。咁好啦，傾咗一陣，第二次電話又響咯。我又若無其事啊，第一次對方都唔介意咧，再聽啦。聽完之後，我又唔記得之前講咩嘢。遇事者發生三次，我三次都有聽電話。咁最尾嘅時候咧，對方呢、這個其實呢個神父嚟嘅，佢完之後咧都覺得好慈祥，話啊冇嘢，繼續講落去。咁我記得喺時代廣場咧落去電梯斜噶嘛，一個老人家喺前面，我對住佢個背影，我覺得好似我三次唔認主嘅樣電話。呢啲時間好重要，你睇下前面嗰個老人家，咁我自此之後咧同人傾嘅咧，一定係刪電話，就算電話係咧，我都係唔聽嘅。之後發覺就係、是、當人唔開心嘅時候咧，你嘅聆聽啦，你嘅陪伴都係好緊要。 其實係咪唔需要講太多嘢㗎？ 係啊， 即係如果你聽你咁講嘅話，我哋應該要點樣去幫一啲即係身邊真係有啲情緒困擾嘅人咧？ 咁我想分享一個故事啊。我個朋友咧係臨床心理學家，咁咧做開嘅工作咧就係啲哀傷輔導。咁有一次佢嘅同行咧都係做每日都係做哀傷輔導㗎啦。不過角色就係佢嘅親人突然間唔見咗，警方通知佢揾翻條屍啦。咁佢對方係好難受，好難受。咁啊，佢个朋友打俾佢啦，分享呢个经历。咁你作为佢嘅好朋友，你喺电话度可以点样安慰佢啊？嗱，你记住，对方都系做心理学家，佢每日嘅工作就系哀伤辅导。你今日同佢讲啲咩，佢冇得咁讲噶啦。咁你仲可以讲啲咩啊？我听咗之后，哇，真系好难、啊， 唔识啊， 真系唔识啊。 我会讲，可唔可以我一个嚟陪你啊？咁 系啦，呢、這个好啊，可唔可以陪你啦、啊？ 我 过 嚟陪你，因为你讲咩都冇咩意义，冇、 啊、 用， 都系好难。咁咧几句之后咧，佢呢个朋友话翻俾佢听，我自从屋企人过身之后咧，我系好难过，好难过。有啲系面对面嘅，有啲系电话嘅。我想讲咧，呢几月嚟咧，嗰次同你电话倾咧，为我嚟讲系最 therapeutic， 去最疗愈噶。咁我就问我朋友，咁你电话度讲乜嘢？佢话我喺电话度，我咩都冇讲，我真系合埋眼，一路听我朋友嘅经历嘅时候咧，我感受到我系佢，我都好难受、啊。一路听，我陪住佢喊咯，我冇任何嘅分析，冇任何技巧，我真系好善思喺度听。原来呢个就系最好嘅陪伴啦。 温馨静静，一天有你就够，安心踏实，随日朝中晚游，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香港实施国安法，唔单止系要保护国家主权，而且能够提供一个稳定和平嘅环境。咁样对于营商同埋业务发展都非常必要同埋重要。香港绝对唔能够低估或者忽略任何嚟自国安方面嘅威胁。林定国出席由香港律师会举办的论坛致辞的时候表示，国际上大多数司法管辖区，例如美、英、澳、加等国都有不同模式的国安法，而且很多国家对国安的要求比香港更加严厉。他说外国媒体对香港的描述往往是负面、不真实和不公平，而事实上香港国安法实施三年来，截至今年7月7号只有30人涉及有关罪行被判刑或者等候判刑，相对于香港700万人口是一个非常少的数目。特区政府计划将广东院舍住宿照顾服务计划扩展到其他大湾区城市的合资格安老院。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邓家彪说，如果能够以退休村概念给合资格市民申请，将更能够令想回内地生活的市民多一个选择。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政府的构想是将香港获买位的机构在内地找合作伙伴经营安老院，但是基本标准仍然要通过安老统一评估，即是年老体弱属于中度缺损的长者。他说最关键是可不可以将有关长者纳入内地医保系统。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将会在8月底到广东考察安老院舍，了解跨境养老是否可行。安老及残疾服务联会主席李伯英在同一个节目说，希望当局考虑开放更多可以24小时通关的口岸，一旦长者有较大毛病可以回香港求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786点，升306点，总成交金额40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9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05点，升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29，升3.1；阿里巴巴88.7，升0.7；腾讯控股334元，升5.2；恒生中国企业65.38，升1.14；南方恒生科技3.96，升9.8；美团123.3，升2.2；建设银行4.4，升2仙；比亚迪股份264.4，升7.6；小鹏汽车57.8，升4.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8，日元140.81，瑞士法郎0.884，加元1.326，人民币7.21，英镑对美元1.287，欧元对美元1.102，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32292点，升102点。港金报1798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6.82美元，卖出192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譬如假設你好中意打麻雀嘅，突然間又兼中意打麻雀啦，你發覺 loss of interest 啊，呢個 係我聽過呢個 喜歡嘅嘢突然之間冇興趣啦。 咁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factor 嚟嘅喎。譬如話你自己嘅體重啦，有時壓力大嘅時候咧，有時冇胃口食嘢嘅，成日偏低，調翻轉咧壓力大咧，食好多嘢嘅，你嘅體重不斷增加啦，呢個要留意啦。 我有冇？ 你有冇？咁有冇試過失眠咧？如果淨係持續失眠咧，都要留意下呢啲狀況啦。反應慢咧，你應該冇啦，反應咁快。 但覺得會比以前反應慢咯，唔關事嘅。 相比地， 相比地係嗱，而家發覺啊，有啲事發生，你嘅情緒開始下滑啦，跟住發覺自己我個認知能力啊，反應慢咗咧，都要留意，呢個都係一個 symptom 嚟嘅，成日覺得攰啦，無精打采啦，有時唔開心咧，我都係想瞓覺噶嘛。 係啊， 咁短暫瞓下覺咧，幫自己減壓都係 OK 嘅。你都發覺越瞓越多，同埋越瞓得越攰咧，你係要小心啦。呢啲都係一個狀況咧，話俾你聽，要照顧自己嘅情緒啦。有冇時覺得自己無價值啊？我冇用啊，又或者覺得自己咧，有啲罪疚感。不必要嘅罪疚感咧，都要小心。 我想问 Dr. Mavel， 其实嗱，病咧，即系我 physical 嘅病系可能会传染翻嚟啊，或者自己嘅免疫力低啊等等啦。其实情绪困扰或者呢叫抑郁病咧，通常咧会唔会冇原因嘅，即系无端端就有唔开心嘅，会唔会？定嗱，唔系啊，马上又冇激我啊，或者老细冇闹我啊，或者我最近冇生意失败，但无端端就有抑郁，会唔会咁啊？ 咁如果系咁样嘅咧，可能嘅情况就系 biological， 系你嘅身体一啲内在，譬如佢脑部嘅啲 chemical 咧唔 balance 唔平衡嘅话咧，都影响咁嘅状况嘅。咁所以咧，有时啲情况发觉，我已经学咗一啲减压嘅方法啦，我生活上面咧都冇乜压力啦，但有时情绪下滑嘅时候咧，都要小心，可能都需要专家嘅帮手咯。咁头先我讲。Kitty 都讲嘅话，佢话我有抑郁嘅情况啦，我唔知 Kitty 咧系觉得自己有抑郁嘅状况，就话其实已经确诊咗咯。如果发觉你自己头先讲嘅状况啲 symptoms 咧都好多，甚至乎咧系有自杀倾向咧，呢个就真系面对揾专家去帮手，好紧要嘅。 我嗰时都分享下咧，我记得即系我都唔系即系我三十岁出头多啲啦，我记得我人生咧怀疑自己有。輕微抑鬱症咧，喺我 A level 嘅時候，我讀書嘅時候壓力好大，直情係連續兩三個月失眠。之後咧，咁我因為我都好留意自己情緒嘅，咁我諗啊，唔可以咁樣即係呢個係繼續落去嘅。同埋我點解我覺得我嘅抑鬱嘅感覺來源係咩咧？我覺得哎呀，讀 A level 要讀兩年，我呢兩年咧點樣捱啊？即係我咪呢兩年就係喺度捱，真係好辛苦。但係咧，我係揾一個方法就係咩咧？我就日日咧。读温完书咧，我就用半个钟头同我阿妈咧，我要逼佢嘅，同我出去打羽毛球咯。咁打完之后， 到你阿妈抑郁， 我就话唔得阿妈，你陪我打羽毛球啦， 又抑郁。 你真系好 乖， 强逼下又孝顺，又生性又乖。 佢逼我，你系咪陪我打羽毛球啊？ 呢个系咪其中一个可以帮到自己嘅方法？如果万一真系觉得自己有情绪困扰咧，我哋可以点样做啊？ 系头先讲得真系好嘅方法嚟嘅，就系发觉咧，当你 depress 唔开心、情绪下滑时候咧，你冇。你的 energy level 咧特别低嘅， 系啊， 咩都唔想， 街都唔想出噶， 系啊，所以有时候咧都要睇一睇自己。有时当我哋个状况就系咩都唔做啊，好 passive 啊，能量好低嘅时候咧，睇一睇自己做运动咯。有时啲精神科医生都建议嘅，譬如患咗抑郁症嘅人咧，就系做运动好啊。点解咧？之前都讲过就系做运动咧，我哋个脑咧放出一啲开心荷尔蒙，都帮到你嘅 mood 提升嘅，同埋变得就系当你做运动嘅时候咧，你系一个 doing mode。就咪成日不斷 overthinking， 不斷重複諗，反而做一啲嘢咧，你個 attention 擺啲你可以做嘅咧，你個心情都會好啲 嘅。Dr. Matthew， 頭先你講嗰、那個即係不停諗啦嚇，不停諗。我有時咧即係會有一啲嘅不停升出嚟嘅好 negative 嘅 self talk 咧，我哋點樣對付？你明唔明我講咩啫？佢一定係咩啦？我今次成日即係好多嗰啲 negative 嘅 ideas 或者啲 self talk。就會喺唔開心嘅時候湧現。 係啊，所以之前我有個練習咧，就話啊，你冇啲自己同自己打氣嘅説話咧，都好緊要啊。如果發覺自己情緒開始下滑啦，你有啲所謂嘅 automatic negative thoughts， 人係好衰喎，你啲唔開心嘅諗法咧係。 自己走出嚟， 兩刻而諗 嘅，係啊！ 咁呢個時候咧，要提一提自己，調翻轉，我有啲咩正面嘅説話，或者人生在入面咧，同自己打氣咯。咁呢個都緊要嘅， 都係都係。 咁我想問啊，頭先話講開話唔開心，我想問你有冇試過咧？你唔開心嘅時候咧，有個朋友佢有同理心同你傾偈咧，你個經歷係點嘅？ 哇！ 如沐春风， 如沐春风， 好似多多个人啊！终于有人明白我而家谂紧啲乜嘢啦！ 我有啊，有啊，我有啊，好紧要噶， 好紧要、 啊。可能只系一句说话，一个眼神，你就已经可以。你我觉得其实最紧要嘅就系有人明白我咯、有人明白我而家喺度，我 suffer 紧啊，吓咁样。所以我觉得佢如果有个同理心嘅话咧，你系会真系感受到嘅嗰一。个震动同埋嗰个感动 嘅，咁啊 ，Brian， 不如讲下心理学咧，讲同理心有啲咩可以分享咧？ 嗱、啊，心理学嘅同理心咧，英文叫 empathy 啊，咁就我哋读 psycho 其中一个 concept 啦。其实就系早喺五十年代咧，有一个著名心理学家，我哋成日都话系人民主义大师啊 ，Carl Rogers 咧去提出嘅。咁其实就系讲咩咧？心理学嘅同理心就话喺人际交往嘅过程入面咧，我哋可以体会到。對方嘅一啲情緒同埋諗法，可以切身處地咧喺佢嘅立場去感受佢而家諗緊嘅嘢，同埋咧就可以喺佢角度入面咧去思考同埋處理佢嘅問題嘅一個能力。咁正如英文有個 idiom 啦，成日都一講同理心就會諗起呢句説話噶啦，叫做 to put in others' shoes，、好似你著緊佢對鞋咁樣，係啦。咁但係咧又要 mention 下同 sympathy， 好多同學即係好多朋友成日都會撈亂咗呢兩個字嘅。咁 sympathy 嘅意思就係我企喺一邊。就望喺對邊嘅你，去即係有啲同情你啊、憐憫你，好似有種隔岸觀火嘅感覺嘅。咁而即係 Carl Rogers 佢講呢一個 theory 同理心咧，就係、是我諗啊 Dr. Matthew 都好熟悉就係咩咧？因為你喺治療啊或者做呢啲心理 counseling 嘅時候，佢都有講嘅呢個同理心咧，其實就係點樣可以幫到呢一個 client 或者呢個個案者，其中一個最緊要嘅元素、就係需要有一個好強大嘅同理心。所以我其實我 feel 到，因為我每次咧寫完啲即係啲。flow 俾阿 Dr. Mike 睇嘅時候咧，佢就話：Brian 你寫得好好啊，你諗得好仔細啊。 因為佢代入你係嘛， 冇錯，代入咗嘅角度寫。所以我覺得 Dr. Mike 係一個好有同理心嘅一個 professor， 係啦。咁同埋我都可以分享一個好有趣嘅研究咧，就係、是、我讀書嘅時候就啱啱興起嘅嗰陣時，一啲腦神經科學咧，佢成日都講咧，每個人嘅大腦入邊咧有一條神經元啊，叫做鏡像神經元，英文叫 mirror neuron， 即係平時我哋咪睇到一啲可能意外嘅片。或者有啲人俾人打，我哋话哇好痛啊啊，佢一定好惨啊！即系你有呢一种哇好痛嘅感觉咧，就系因为你大脑嘅呢一条mirror neuron 咧被刺激紧啦，系啦。 我有一次咧去做义工，我同啲学生去派饭啦，咁深水埗度帮啲露宿者，我见啲学生好乖嘅，派饭要点噶？要雙手俾對方嘅，咁我见啲学生都好乖，但系唯独一个学生咧，佢真系做多样嘢咋。个层次是完全不同晒，你如果佢点样派饭？一方面佢有双手嘅， 跪低少少， 系啊，佢将自己放下身段咧，佢成个人跪喺度。你有冇见过我完全望到其他学生派饭嘅时候咧，佢系弯低身，呢一个系一个私语，系唯独呢个学生佢系跪喺地下，因为知道露宿者个个瞓喺地下，佢将自己嘅身体跪喺度嘅时候咧，我完全望呢个系分享。我见到呢个学生。咁有 sensitivity 咁好嘅咧，但係其實呢個學生咧，佢本身係有啲好多問題嘅，即係又唔翻學啊，情緒好多困擾啊。後屘我先發現，原來呢個學生咧，佢爸爸本身就係露宿者咯。佢爸爸每日都係喺瞓麥當勞啊，喺麥當勞住。咁我發覺就係、有啲學生就係、佢對人嗰個敏鋭嘅心就係源自咩啊？同理心咯， 嗱 d o c t o r Matthew， 如果你咁讲嘅话，会唔会系同譬如可能你就系你身边嘅人啦，或者你个环境啦系有关啦？如果咁讲法嘅话，亦都引申咗另外一个问题嘅，就系而家我哋成日都会觉得嘅小朋友嘅抗压力系比较低嘅、会唔会话呢一样嘢嘅话，应该系由细个嘅时候嘅话就应该唔好太过宠爱佢，或者系俾啲 爱 系啦，唔好溺爱，唔好过 分保护佢， 系啦，会唔会呢样嘢都有啲提醒咧？ 有啊，有时啲家长讲咗，都同啲学家长讲话，你太过保护个小朋友咧，就要小朋友，你细个啲嘢系好干净嘅，佢从来冇接触个细菌咧，其实对佢身体免疫系统咧系差嘅。有时成长都系噶，心理都系噶。有时遇到逆境嘅时候咧，俾个小朋友碰碰跌跌，佢慢慢大个嘅时候咧，佢嘅抗逆力都系高噶。咁啊，布兰又讲 AQ 系乜嘢 ？Adversity quotient 啊，成日都好多 Q 话 IQ、EQ， 我都觉得哇 ，AQ 呢个 terms。好勁啊！因為覺得咧，譬如我都對好多而家嘅中學生啊、小朋友咁樣啦，有時覺得佢哋屋企人即係對佢哋太好咧，有一種好似啊成長喺一個温室嘅小花入邊，都係長大咗之後成日都諗啊，如果人生遇到挫折嘅話，會唔會可能佢成世人都未遇過，會唔會就有啲？ 諗法，哎呀，我真係啊，原來咁難嘅，我過唔到啊，可能就做傻事咁樣咯。 嗯， 所以啲人話 I Q E Q A Q 決定你開唔開心、幸唔幸福、快樂咧，唔係你嘅智商 I Q，而係你嘅 E Q 同埋 A Q， 你嘅情緒管理、你面對逆境嘅能力，其實係好關鍵嘅。 嗯， 同意同意同意。好，咁啊，今個禮拜咧，阿 Doctor 都為我哋做一個 practice 啦，係咪 啊？ 如果係下個禮拜放榜嘅一班同學仔嘅話，可唔可以都幫到手？ 可以啊，係 啊，因為佢哋都係面對緊嚇人生。里面嘅一个都好紧要嘅一个课题。 嗯嗯，好啊。咁我哋就好似平时一样咧，做呢个练习咧。你拣个位置自己舒服嘅，可以慢慢合埋双眼，试下想象咧。一个落雨天，阴云密布。咁啊，你等咗好耐啦，你冇带遮啊，个身咧湿晒。如果呢段时间突然间有个好朋友喺你身边咧，拎住把遮。遮住你的感觉是怎样的呢？开始的时候呢，想邀请大家和你先回顾一下你自己过去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试过落雨天有个好朋友在你身边陪着你呢？可能你人生很失意，你觉得自己很不济，那次的经历是怎样的？这个朋友呢，当时他的出现，他跟你讲过什么说话，他做过什么事，你今天都还记得很清楚呢？你有没有觉得他很有同理心啊？你怎么觉得他有同理心的？陪伴是很重要的。好耐以前呢，有个咁样嘅故事，有一个年青人，嗰年呢系入读中学初中嘅时候，佢见到班入边嘅同学呢个插班生呢，俾一班同学去欺凌啦。咁呢个同学呢拎住好多好多嘅书，啲同学冲埋嚟，推开佢啲书，仲笑佢系书呆子。咁呢个同学见到好唔开心，佢出去去 stop 嗰啲同学。然后帮这个同学扶一把，帮他的书执返返来。他好记得呢，这个是星期五的下午来的。当他跟这个被欺凌的同学倾开偈的时候，发现咦，原来住在同一区的。每日的返学放学，他邀请他跟他一起。有时星期六星期日放假一起打波。很多时候人觉得他是一个书呆子，其实不是的，他都有他的强项。咁随住时间嘅过去，眨眼就六年得。咁呢一日呢，就係中学嘅毕业典礼。佢呢个所谓书呆子嘅同学呢，读书好好啊。咁嚟緊呢，佢会喺医学院读医科，佢就读另一间大学读商科。咁呢个同学呢，被选为一个毕业典礼呢，去俾一个演讲，去多谢老师啦，多谢同学，多谢家长。咁呢个好同学喺台上面，他的分享是很短的。他只是说，过去那六年里面，我们遇着很多好的老师，很多的 support， 很多支持，可能很多好的同学啦，好的家长。不过我只想分享一个故事，就是六年前一个星期五呢，我是很不开心，我拿着很多书回家。当我沿途回家的时候呢，那些书被人拱跌，我被人欺凌。我这个朋友就叫做 Stephen， 今天呢他都是出席这个毕业典礼。我想讲给这么多同学知，告诉家长听老师知，这个同学当日他帮我执起书的时候，这一日其实我想着自杀。我想感激这个好的同学，当日你扶我一把，你改变了我，我感谢你。 I'm glad I got the chance to say

然啦，我哋大家咧就最紧要嘅话，即系就要食得啲嘢开开心心。咁嘅话咧，就食物安全咧都好重要。食物安全，我哋成日都会觉得嘅就系话，好似似乎系应用喺我哋咩西医上边啊，系嘛？食品又要安全啊？喂，原来中医都有呢啲嘢嘅喎。 冇错，我最后咧就睇到单新闻，所以就同阿徐 Sir 分享 咩新闻啊？咩新闻啊？ 就系有位男士咧食咗好多粒白果，于是咧就出现系咪一啲叫食物中毒咧？ 冇错， 咁同埋咧，其实白果咧都系本身都系有药用价值嘅话， 系啊，冇错啊。本身嗱，白果我哋又叫做银杏啦，其实银杏树嗰个果实嚟啫嘛。咁佢喺中医里边咧，就我哋煲糖水成日都会啦，附足白果糖水咁样，系咯。咁佢系有个润肺、有个滋润补肺嘅功效嘅。咁但系当然啦，我哋又好少听话，即系咁样又会中毒。 诶，仲系咪增强记忆力？系咪就系呢一个？ 增强记忆， 西方有啲失眠文都系用 白果嚟 做。佢其实就用银杏，甚至乎用银杏叶啊。咁啊，医脑系嘅疾病，一啲神经系统嘅，譬如话有啲预防脑退化症。咁因为佢可以令到个脑部嘅血液循环改善，咁所以就可以令到个脑嘅功能加强咯。所以啱嘅。 咁你食多啲啦。 证实冇效， 你食紧嘅啦，已 经。因为有阵 你开心啦， 唔系因为咁啊，所以食五十粒诶、欸。你话你睇到嗰个新闻报道嘅话，点、可以食五十粒啊？ 系当然啦，你有阵时可能去到一啲卖烧烤啊，一串串嗰啲咧，佢、都系。系啊，佢都有话串烧银杏噶嘛， 冇错、 甚至乎有阵时我哋以前喺路边一啲卖嗰啲炒栗子档，佢、都有一啲系银杏诶，直情系有啊有啊，有啲一包包，有啲有花生，有啲有银杏都有嘅。咁佢系都系整熟咗嘅。咁、但系如果当举如头先讲话去烧烤，咁、你可能未烧够熟咧，咁、你又好中意食，咁、你又食多咗可能三几串，每一串都有五六粒，咁、你食咗三串之后，个身体就受唔住，有一啲屙呕、眩晕嘅反应，咁呢一种就已经系属于一种食物中毒。 Sir，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你屋企要买嗰啲咧系有埋壳嘅，跟住你剥咗佢之后嘅话，你要帮手要浸咗个衣，仲要挑咗中间个心。 冇错， 因为咧阿妈有讲过嘅就系嗰个心咧就系毒嘅来源啦，系咪挑咗之后就冇事噶啦？ 咁又唔关事，嗰个心咧个味道。 咁点解 仲要 我做呢样嘢？ 嗱，因为系啦，冇错，嗱啱啊，Yoyo讲嘅。因为佢苦，首先你本来就唔系刻意想去食个苦味啊嘛，即系你莲子都会挑咗个心啦，咁你百合都有个心，个心都会苦苦，就影响咗嗰个味口咯，咁所以就唔啱用个心，但系越有苦味嘅咧，咁其实即系嗱，简单讲句啊，你都唔会中意食，咁呢个设计喺嗰个。即係造物者個體會上難食嘅嘢，其實都唔係 prefer 俾你我嚟食嘅。咁、即係話食得多對個身體都未必有益嘅。咁、所以佢就其實佢裏邊都含有一啲叫做天然毒素咯。咁、而我哋若然將嗰個心挑咗出嚟，咁你又將佢喺啲滾水度拖拖去咗去啲醫，咁你去煲糖水或者你去食就唔會話有個醫楞住唔好味啦。咁、但係你本身去個心嘅目的咧，就唔係因為解毒嘅原理嘅。咁、但系就唔好食嘅啫，系啦。咁但系好似头先提到啦，好多生果里边，我哋都会遇到好多果核噶嘛。 系啊， 你食提子，你咬到粒核又好涩嘅。你食 橙 系啦，你食苹果 啦。 其实好多呢一啲嘅生果里边嘅核咧，其实佢都会含有一啲叫做天然毒素， 即系种子咯。 系啦，种子。 种子毒， 冇错啦。咁但系我哋又唔会无然去食个种子噶嘛，因为你通常你食过完个生果，你都啲种子你都铺咗佢啦，掠咗啲核啦。咁但系如果有啲可能。又真係連個核都吞埋嘅，咁以前就聽阿媽講，就最驚係食 生棵樹啊嘛， 係啊， 你都有聽過， 我都有聽過， 我哋都係同個 generation， 我都有， 我都諗緊嗰棵樹係點樣長， 喺你個鼻哥窿出嚟， 喺頭頂生出嚟，佢話係， 咁但係即係話呢一個都幾嚇人嘅諗法咧，就令到係真係會唔會刻意去食嗰個核啦， 仲有西瓜核咯， 西 瓜我覺得幾好食嘅， 好難肚， 當然啦，佢又咁講嘅，有啲係大家都係核。 但係有啲核嘅味道係難食啲，即係等於好似條心好苦嘅。咁呢一啲含有一種所謂天然毒素嘅含義咧，佢就會相對高啲嘅、 嗯。 如果嗰個核嘅味道係冇咁樣嘅難食嘅味咧，佢相對又係安全啲嘅。咁、 哦、 其實喺中藥材裏面當中咧，有好多都係有一啲種子類嘅藥材。咁、 嗯、 但係大多數我哋觀察過咧，都係經過有炮製嘅。咁、 嗯、 炮製嘅定義，我哋冇炮製嘅藥材就叫做生藥。有炮製過嘅藥材就叫熟藥，係啦。咁、哦、熟製咗嘅藥材咧，佢有一啲即係令到人體會產生不適嘅現象嘅嘢咧，我哋就已經破壞咗佢啦， 就改變咗佢嘅屬性啦。 冇錯， 徐 Sir， 但我想問啊，除咗你話講緊嘅就係你哋喺中藥材裏面有好多你係種子類嘅嘢之外嘅話，我又諗翻起嘅話，就你因為我哋食嘢嘅咧，譬如可能你講一啲咩核桃啊。杏仁啊，即系嗰啲咁样嘅坚果类嘅嘢，其实都系佢哋嘅种子嚟噶。 诶，冇错，不过佢就系全部我哋买到翻嚟嘅咧，多数都系处理过， 系都系同一样嘅意思， 都系同一样， 即系焗过或者炒过就可以破坏。 第一就令到佢香口啲啦、嗯，我哋又有唔同嘅味道加插咗啦。咁、 嗯、 第二咧就易消化啲啦。咁、 嗯、 第三就系自然喺呢一个过程期间就将佢一啲毒性嘅现象就减低咗咯。 哦 咁就變成咗我哋就嗱，但係乜嘢減低咗冇毒嘅都好，如果你食個量係超出咗人體所需要嘅，咁、 嗯、 你都會有唔舒服㗎。 但通常啲量食一噸啊，或者食好多你先有事。 唔係 食一噸核，好核突啦！ 唔係㗎，嗱，即係正如你好似我哋成日聽到啲病人講，哇！呢輪啲榴蓮好正啊，咁佢咧就 係 啦，咁佢就一係唔食，買咗翻嚟咁啊，自己又密食啦。 係啊， 咁佢食完之後就有反應啦、 啊。 譬如話一間又喉嚨痛，一間又話嘴角爛，一間係啦，有呢一啲。 都食。 咁佢唔覺得係因為呢件事發生。而導致到身體有問題，但係實際上最終嘅原因就係呢一啲嘅生果佢嘅營養高，佢係温性重，身體本來又上火，咁啊你食得太高營養嘅嘢咧，個人就會反生有啲口腔啊，譬如話牙肉腫啊、生痱滋啊，或者爛口角啊，喺個口腔度變化出嚟嘅，係啦係啦，或者係啊，即係喺個嘴啊、喺個鼻啊呢個區咧，就全部都係同嗰啲上火、熱氣、脾胃有關。咁、 哦、 如果你真係食過呢啲嘢，咁好啦，呢種嘅現象就係一種症狀反應啫。咁、嗯、但係如果嚴重啲嘅，咁你都可以係一種叫做急性烈性嘅現象。我哋中醫角度都屬於毒喎、 嗯， 毒烈毒烈啊嘛。越係烈性嘅嘢就係有毒嘅原理咯。咁、 嗯、 所以即係話有毒嘅，不論係食物。如果你經過有效益嘅炮製，咁、 嗯、 你合理嘅份量進食，咁、 嗯、 你就唔會中毒嘅、 嗯。 但係如果你冇考慮過呢個原理，而你又食超出咗身體承受到個份量嘅，咁你就算係冇毒而健康嘅嘢、 嗯， 你都會有機會產生中毒現象。 徐 Sir， 有冇啲乜嘢咧？係經常喺日常生活裡面嘅、嗯，我睇佢都係好人好者嚟嘅、嗯，但點不知原來佢係有毒的。 原來你一 over， 其實 overdose。 其实好多嘢，我今日嗱上堂同啲学生倾偈， 系 我哋饮一杯啊，天气热啦，饮一杯凉嘅水，咁、 嗯、 嗰杯系啦，即系可能雪柜倒出嚟一杯冻水啦、 哦 okay ， 直情雪柜雪完嘅冰水。 嗯嗯 咁你飲一杯，你覺得天口咁興，我飲完咪好解渴咯。 係啊，好爽、啊。 咁好合理啊。係 啊。 咁但係可能你冇諗個爽啊，好爽啊，一路爽落去就一路一杯又一杯，一杯又一杯，一日飲咗十杯八杯。 係喎、 啊。咁你係啊？ 你都飲啦，你自己都講。 你咧個前面嗰支， 我正氣傳來。好啦，陽氣盛就所以陰陽要平衡。但係你多得滯咧，就算一支係水啫、 啊， 你飲完你個腸胃都會唔舒服㗎。你飲得太多，你令到個腸胃產生有一個寒瀉咗，消化差咗，胃口唔好，唔想食飯，跟住又肚屙又肚瀉。咁呢一種現象，你可唔可以當作係一種不適嚴重嘅，就屬於中毒反應呢、 嗯、 即係根本個定義嘅問題啫、 嗯。 你如果嗱，我食飯，咁我食飯應該對身體冇刺激㗎。係 啊，冇嘢。 咁但係我食四碗嘅，餐餐都食四碗嘅，咁你會唔會個血糖因為高？ 啊，你問佢， 導致到。 但係呢啲係少數喎、啊，取上 啲咩少數？ 你問佢啊， 點會有人食四碗飯啊？ 咁當然啦，嗱，如果你本來係身體好，就算你日日去喺地盤工作，我係要食嗰幾碗飯，我先夠氣力。但係我又有消耗、啊，咁、 嗯、 我消耗翻，我咪唔覺得多咯， 就 balance 又入又出， 係啦。咁、嗯、但係如果我咧又已經血糖有啲高，但係我咧就去食個飯量。 常可能人人都是吃一碗啫，我都是吃一碗啦、 嗯。 但是你的身体又是抵消代谢不到嘛，那、 嗯、 可能那一碗又令到你会变高、 哦。 所以呢就有阵时候呢我们在生活的飲食里面平时没有毒的嘢呢、 嗯 样样都系以浅尝啦、试味啦，乜嘢你都唔怕食、 嗯， 但系你唔好食得多。 知道。 所以嗱，中医讲好多，一阵间又话热毒，一阵间又话湿毒，都好多呢啲词语噶。你咧，呢一轮咧，啊啲蟹咧好多，好靓，好大做、哦。我日日都买几只蟹翻屋企食。哇，头两日唔觉、哦，但系食咗一个礼拜之后咧，你周身痕、哦。 嗯。 咁呢个又系一啲 即系 系啦，一啲反应，因为系累积而你身体抵消唔到，咁、 嗯、 你又。去睇醫生啦，醫生又俾劑藥你食，食完咧你又解咗啲毒啦咁、 啊、 樣， 就食第二啲嘢啦， 就食荔枝啦，係 啊，或者食榴蓮。 咁所以咧， 跟住食白果， 所以醫生先有糟糕。咁但係就係話啦，嗱，明係你知道嗰樣嘢係有毒，咁、 嗯、 你就應該係要。認識佢，你要用佢，你都要識得避啦。 咁啊係，同意。 嗱，你好似藥材，我哋咧成日都講有啲係南北肯。 嗯， 我哋都係話佢有一啲天然毒素。 嗯， 但係入藥，我哋一定要經過煲。 嗯， 煲完藥之後，我哋唔會聽過有咩病人話我因為食咗中藥止咳，咁我用咗啲南北肯。但係呢個病人又唔會買啲南北肯翻屋企空口咁樣去食啊嘛。 唔會， 即係好唔正常嘅。如果你咁做，根本就唔應該。 唔好食㗎，我試過 眼 刮刮 嘅。 系啦，就佢本来北杏我哋叫苦杏仁，南杏我哋叫甜杏仁，但我哋都系我嚟煮过先用。 系， 咁 你煲汤 系啦，你唔会咁样当系 lunch 咁样买翻屋企食。嗱，如果你真系做咗呢个行为嘅话，你咪又中毒咯。 咁样系，唔该药材宝，我要 南北杏，大家要小心啲啦，即系应用嘅时候。 冇错啦，嗱，佢本身系嗱，本身如果你经过真正嘅炮制，即系先煮，你系唔需要小心，你都唔需要担心，因为你医生开俾你。或者你平时去煲汤，你都系揦汁仔，好似一个匙羹咁嘅份量 嘅啫， 你唔会揦一炸落去啊嘛。系啦，就算譬如话我哋有阵时有啲人去整个杏仁糊、杏仁茶，佢都系有南杏又有北杏嘅。 系啊， 但系咧毒性两者比喻咧。北杏的毒性是比南杏相对高的、 嗯、 但是北杏又因为苦、嗯、我们又很少应用多大量在一些叫做甜品里面或者是一些杏汁猪肺汤、 嗯、 但是你都会有见到北杏的、 嗯、 原因呢它香、 嗯、 它的香气才可以引到你 去喝那碗汤或者是那个糖水樣、 嗯嗯、 南杏只有甜它是润但又不够香但是两者比较南杏佢个毒素少，咁、 嗯、 相对你用个量啊大，同埋你去煮过佢就破坏咗啦，咁、 嗯、 就冇事咯。 好啦，南北杏呢一样嘢，我哋成日经常都会应用到啦。头先我哋喺咪后嗰度都有讲过，就有一啲嘅就，哇呢样都有咁样， 冇可能 讲啊！有啲咩 譬如有啲系 毒素嘅嘢， 有啲系金针啦。 金 针云耳蒸鸡嗰啲金针啦， 点会有毒素啊？ 佢我哋 买嚟就咁当零食啊？ 嗱，即系咧，一般咧，佢系会喺个新鲜嘅时候，咁佢就会有一啲叫做抽水先拣，即系佢系一啲毒性嘅成分。 系， 但系如果经过你系干燥过或者系炮制，所以你先要买到一啲干嘅金针去蒸鸡。 嗯， 咁嗰阵时候就已经冇毒啦。 哦， 咁但系即系佢。原始佢系有嗰种天然毒素， 嗯、 但系经过处理你先买得到嘛，咁、 嗯、 你就唔会因为嗰样嘢而引致中毒咯。咁、 嗯、 但系可能你真系有新鲜嘅，你又冇考虑呢个点嘅时候嘅话，咁佢咪又有机会中毒咯。譬如话嗱，食薯仔、 嗯、 啊，咁啊薯仔一般嚟讲都冇乜话听到会中毒噶， 系啊， 但系就话见到个薯仔，如果佢发紧芽嘅时候咧，咁、 嗯、 你就有毒啦。 批咗嗰个位就再继续食、 啊。都唔系啊， 我有。时都系想咁噶，冇嘥啊， 所以成日晕咯。 徐Sir，你做咩变咗咁？ 呢啲系我嘅私隐。 系啦，你话人嘅， 其实都可能真系中毒嘅反应嚟 咯。唔排除噶，你即系可能性啊嘛。 嗱， 通常你薯仔咁，你发咗芽同冇发芽，佢本身都系有含有相对嘅一啲天然毒素成分。 系啊， 只不过就话系啊，薯仔都会有。咁佢系多数都。是发芽或者是薯仔的皮、 嗯、 但是 如果喺你發緊芽嘅時候去食用，咁佢個毒素嘅含有嘅成分就相對更高啦。 哎呀！ 咁所以就話點解發緊芽嘅薯仔我哋唔好食啦？ 嗯。 咁亦都譬如話有啲我哋會食四季豆啦。 係啊。 四季豆好普通。 係啦，好普通啊。咁但係如果好多人甚至乎可能會係新鮮洗乾淨咗，就會喺沙律菜裏面會結合用啦。 係啊。 咁多嘅量。又係即係嗱，你唔會清齋係獨孤一味四季豆嚟咁樣做沙律嘅，你會 漏嘅， 你會楞一楞啦。 係啊， 咁你楞咗其他嘢嘅時候，你就少嘅量啫。咁但係一多咧，佢亦都係含有天然毒素。咁即係話會令到個人身體產生咗一種好似烏心嘔吐啊，亦都或者頭暈啊，咁又嘔啦，又屙啦，呢啲都係我哋平時講話受咗呢一啲嘅飲食。不適，引致嘅中毒反應，咁但係當然啦，少通常咧，我哋就唔會多，咁所以我哋少則感覺都有呢種反應嘅時候咧，我哋即刻去跟進，咁我哋就好少會有咩人命傷亡嘅，係啦，即係最多你話我真係有啲嘔，嘔咗幾次，屙咗幾次或者暈。咁啊，就算你去西医嗰个位置去急症去，佢都系帮你用一啲舒缓住你个症状嘅一啲方法，点样将你个屙呕嘅现象或者头晕嘅现象去平和，系舒缓住，等你自己都系透过休息啦、修复啦，或者食翻一啲清淡易吸收啊嘅嘢去平和自己嘅。咁但系当然啦，中医咧喺一啲食物中毒嘅立场咧，都要用一啲解毒嘅方法。咁当然啦，我哋就唔建议你乱食啲。咩落去？但系家庭地一定有嘅咧，就最常用就系用姜，系、 哦、 啦，用姜系煲姜水。你攞 任何中毒嘅反应都可以， 基本系饮食物中毒啦、食物因素而中毒嘅就唔系真系好毒嗰啲，而系你有啲晕、有啲呕、有啲屙咧，四五片姜，跟住你就揾清水去煲咯，煲得佢当你两碗水煲埋一碗啦，个时间好短暂嘅啫，大火肥匀，肥正翻， 肥几耐到啊？ 肥 佢五分钟 到啦， 肥佢五分钟， 系啦。咁若然屋企有啲譬如话偏糖嘅，你可以加少少落去，令到佢有少少甜甜地。咁因为你又呕又屙个现象嚟得。當時好急啊，咁中醫要用一種叫做緩急，又要用解毒，所以咧要有少少甜或者加啲薑。如果你冇片糖嗰啲有蜜糖嘅，你都可以加一羹落去撈埋嚟飲。咁但係就未至於要大碗咁樣係飲嘅，你都係兩三即係三分一碗飲咗唞一唞，又三分一碗咁樣去做。咁當然啦，即係我哋都要考慮到結合現代醫療嘅方式。如果你係食後嗰啲嘢不適，喺一兩個鐘頭之內啲嘢應該仲未落腸嘅話，你都仲应该可以用催吐法，即系话系咁灌水去呕吐，将啲嘢呕翻出嚟。但系已经过咗三四个钟啦，啲嘢落咗肠道嘅咧，咁你就应该系要用通便嘅手段。如果佢有泻，你就唔好刻意乱咁去止屙，一定系要俾佢将啲嘢排翻出。咁但系由于你又有呕或者又有屙，身体啲水分会流失，咁你就要补充翻适量嘅流质。食品或者飲品，等個身體唔好虛咯。 非常好， 記住 啦，多謝曬彩信， 唔該曬。 該不該與我隔開？無甜味掌上那位想看，不夠那位可愛。讓渴望埋藏嘴角，談太吞吐那位懂我。即使想找一找自己玩遊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行政会议今日会议之后将会休会，复会时间另行公布。期间行会以不同专题小组作内部讨论，以及同不同部门探讨问题。他会趁休会期间准备今年十月发表的第二份施政报告，并且在今个月稍后展开公众咨询。他亦都会亲身到社区听意见。另外，李家超话计划今个月下旬率领高层次代表团访问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三个东盟成员国。他话香港和东盟往来频繁，东盟是香港第二大贸易伙伴，预计东盟在2030年前会成为第四大经济体。今次行程会有30个本港工商界和不同专业界别领袖出访，可以为香港经济开拓新空间和发掘新商机，讲好香港故事。东涌日东村巴士总站有两架巴士发生碰撞，15人轻伤，多架救护车分批将伤者送院治理。事发在上午大约10点半，两架巴士前后碰撞，伤者包括13女2男。特区政府计划将广东院舍住宿照顾服务计划扩展到其他大湾区城市的合资格安老院。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邓家彪说，如果能够以退休村概念给合资格市民申请，将会更加能够令到想回内地生活的市民多一个选择。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政府的构想是将香港获买位的机构在内地找合作伙伴经营安老院，但是基本标准仍然要通过安老统一评估，即是年老体弱属于中度缺损的长者。他说最关键是可不可以将有关长者纳入内地医保系统。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将会在八月底到广东考察安老院舍，了解跨境养老是否可行。美国传媒报道，因为性侵罪成而正系服刑的美国体操队前队医纳萨尔在监狱内被另一个囚犯袭击，身中多刀受伤，目前情况稳定。报道说纳萨尔的颈部、背部和胸部有十几处刀伤。美国联邦监狱局证实，佛罗里达州科尔曼联邦监狱一个囚犯星期日下午遇袭受伤，监狱职员已经立即采取措施保障囚犯的性命，受伤囚犯已经送到当地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不过联邦监狱局以私隐和安全为由拒绝透露受伤囚犯的身份，又说联邦调查局已经获知会事件，内部调查正是展开，事件中没有其他职员或者囚犯受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761点，升282点，总成交金额42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9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05点，升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27，升2.9；�八里巴巴88.65，升1.65。恒生中国企业65.24，升1蚊；腾讯控股334蚊，升5.2；南方恒生科技3.95，升8.6。

进后退，永远有千种演变。宇宙里未破密码是我们，各自各在思念爱与喜欢，时候对最爱只会出现。似这般刚好，我跟你遇到刚好，这感觉太好，漆黑中升起这足耀眼的光，方知道所信中将看到，无人定是孤独，是你让我学会要勇敢，学会拒走苦恼，刚好要跟你共老，刚好似跟你约好，一起剩下那时光里漫步，幸福中蜕变，各种渐泪水飞去后，感激斗转再多想有彼此。 片段人间，情人上集。 喂，陈生，系啊，系啊，系啊，点啊？啊，嗰间考虑成点啊？啊，咩啊？老婆唔中意啊？哦，哦，好啊，唔紧要啊。啊，得得，咁我帮你再留意一下，好唔好啊？啊，唔考虑住啊？哦。哦，好啊，咁啊，再联络啊，我哋，哈哈，唉，单生意又衰咗，哎呀，连续两个月食白果啦，唔通今年真系咁黑仔啊？喂 ，Rachel 啊，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好闷啊，你过嚟陪我饮杯嘢得唔得啊？咩啊？你老细生日啦？哦，咁你玩得开心啲啊，你返到屋企打电话俾我啊，好，拜拜。喂阿添，点啊？咩啊？争七个铜钱？喂，你帮人睇风水摆阵呢啲咁重要嘅嘢，咁梗系你搞噶啦。喂，我一早提咗你要准备好噶、哦，你次都话得得得，但系次都唔得。啊，得啦得啦得啦。庙街嘛，啊，就系帮你庙街揾下啦，系咁咯。喺呢度，哦，啊，揾到，好彩未闩门啫。诶，唔该，有冇人啊？ 嚟，有，诶，咩事啊？ 诶，你好啊，我想嚟买啲嘢噶。 哦，买嘢啊？哦，哦。你自己随便睇下、 哦、 我喺里面煮緊饭，你睇啱咪嗌我啦、 哦哦、好啊好啊，唔阻你啊，唔该晒。 哇，好彩喎，真係会有啲清朝嘅铜钱啊，乾隆、康熙啊，啱晒啦，一共七个。睇下仲有冇啲好嘢先。 啊，呢塊镜都几靓喎，咦，学阿添讲。买过翻嚟摆喺公司，挡住啲衰嘢都好、啊。诶、啊，老板唔该。 诶，嚟紧，诶，点啊点啊，啊，哥哥仔拣咗啲咩啊？ 七个铜钱加一块镜、 哦。哇，咦，你拣呢个铜镜好靓，哦，识货识货，有眼光。诶、啊，300蚊啦吓。 咩啊，老板？三百？ 你系咪嫌贵啊？诶、哎，唔紧要啦，当识个朋友，咁啊200蚊啊， 唔系啊，唔系啊，老板你误会咗啦。 我的意思是我买了咁多嘢，但你收得咁平，我怕你有冇计错数啊？咁啊，唔系咁好意思啦。 得啦，你中意就得噶啦。诶，攞去攞去攞去。 哦，嗱，呢度500，唔使找啊，老板。 多谢晒，吓，多谢啊，后生仔吓。啊，系啦，系啦，系啦。 点啊，老板？ 呢个铜镜真系好嘢嚟噶。喂，嗱，你睇下我教你。 嗯。 佢背面嗰啲花纹，你睇下几靓系嘛？系咪？ 系喎。呢啲花纹系咩嚟噶？几特别喎、 啊！我都唔识啊。不过呢只花纹咧，嗱，我又觉得好特别啦。我听以前啲人讲咧，呢啲花纹叫做咩话？二龙争珠啊，诶、哦，好、哎、少见噶。 二龙争珠啊？咩、意思？有啲咩好咁好咧？ 有咩好啊？哇！你真系问起我啦。不过我听啲师傅讲咧，二龙争珠嘅意思就系两条青龙啊，唔知点解。各自吞咗一粒金珠，咁最后就得道成仙，系咁上下啦。我真系，我都系听人讲噶咋。你问下啲专家。哎，唔、啊，我煲干水，我入去睇货、 啊。 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唔紧要，唔阻你啊，老细啊，拜拜。喂，系边位啊？哦，阿陈生系嘛？哦，记得记得，哦。啊！你老婆都中意嗰个四期四座三房一套次嗰间啊？啊，好啊，好啊，好啊！嗱、啊，我而家即刻帮你问下业主啊！诶、啊，放心，佢应该未卖噶，系啊！我即刻帮你问佢。嗱、啊，我再帮你揿低少少个价钱，好唔好？啊，我尽快俾好消息你，好唔好？啊，好多谢你，陈生。哇！小姐，有咩帮到你啊？ 我想问一下有冇旧嘅唐楼？ 诶、欸，有有有，啊，你坐下先啊。你想话谂住揾几大边区啊？我有大把盘嘅。 我想揾间大啲嘅，几旧都冇所谓，最好连埋天台。 哦，咁啊，你等我一阵先啊，我 check 下先。嗯，有庙街有一间咧六楼，顶楼啊连天台，啊不过话冇电梯嘅，你 O 唔 OK 啊？ 庙街可以啊，几时有得睇啊？ 锁匙盘嚟嘅，我即刻同你去都得。 听日下昼六点好唔好啊？我依家有啲事，我要先走先。 哦，冇问题，冇问题。咁啊，你听日嚟我铺头，我再同你去睇啊。 好。 啊，唔好意思啊，小姐。你点样称呼啊？ 我姓唐。 哦，唐小姐，咁我哋听日见啦。阿唐小姐啊，嗱，因住啊吓，小心啊！啊，啲楼梯咧有少少斜啊，啊，你慢慢行啊。 得啦，我 OK。 真系唔好意思啊！啲楼梯啲灯咧，平时冇事噶，灯火光猛。但系今日唔知点解咧坏咗。咁啊，我开个手提电筒照住你行啊。 得噶啦，你熄咗佢啊，我唔怕黑噶。 到啦。点啊？胶系咪好通爽咧？嗱，你摸下喎。楼底又高啊，其实咧日头好光猛嘅呢度，不过应该系今日个时间晏咗少少咁样。 O K 嘅，几多钱啊？ 好抵嘅咋，月租啊9000，全包冇管理费嘅，好抵住噶。你谂住几多人一齐住啊？我谂一家四口都够噶。 我一个人住，不过 你系咪嫌贵啊？得，我一系咁，我同业主讲，减500啊，8500咧应该冇问题噶。 我唔系嫌租金贵，我系想买。 你想买？呢间好旧喎，而且 咩啊？ 其实咧呢间系有少少问题嘅。 咩问题咧？ 即系咁样啊吓。听讲咧呢间以前咧就有人咧就叮当咗咯。 叮当咩意思啊？ 即系过身啊！就好似嗱，我啊即系听人讲嘅啫。咁啊，几十年前啦，好似有人就喺度轻生咯。咁不过睇韩小姐你咧，嗱你容光满面啊，应该冇问题嘅。 唔好意思，我姓唐。 哦，唔好意思啊，唐小姐一时唔记得错，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不过我丈夫系姓韩嘅。 哦，对唔住啊，韩太。 我哋分开咗好耐 啊。哦，对唔住啊。 其实系我离开佢，唔知佢依家喺边，真系好想见翻佢。 自从我好攰啊，我今日玩到冇晒力啦。 咁你今日玩得开唔开心先？ 讲真啦，我咁大个女，我真系未试过好似今日咁开心噶。 开心啊！ 我仲要去旋转餐厅度订房，真系好 好 食 啊！仙宇啊，你想唔想日日都咁开心？ 想啊，梗系想啦。你对我咁好，又咁锡我，又陪我玩，又请我脚扒，又成日引我笑啊！多谢你啊！你系全世界对我最好最好嘅一个人啊！韩子聪啊，你系最好噶，爱你啊！ 你话咩话？你讲多次，你讲多次，听唔清楚噃，太快，你讲多次。 我讲咁重要嘅说话，你都听唔到，我对你好失望啊！ 唔好整蛊我啦，你讲多次，咁你讲咗一次，讲第二次都得啫，我想听讲，一二三， 我爱你， 善月，我都爱你啊！不如我哋结婚啦，好唔好啊？ 啊， 结婚啦， 结婚， 系啊， 咁你真系同我求婚啊？我唔识噶，我唔知点答你，我好惊啊！我 唔使惊，我话子聪系真心对你好噶，我真系好锡你，好关心你同照顾你噶，我好想同你结婚，组织个家庭，我哋生仔定好啊，生女又好，不由生仔又生女好唔好？生好多， 冇啊冇啊！ 点解啊？我讲错咩啊？点解你个反应咁得意啊？ 冇埋你！ 你做乜嘢成身震晒？做乜嘢啫？你唔舒服啊？做咩成流汗嘅？ 子聪。我唔想结婚啊！我唔想同你组织家庭啊！ 点解啊？ 我唔想同你生仔，对唔住我走先啦，拜拜。 仙月，唔好走啦，做咩事啫？ 我有个孤儿，喺60年代乡下有个姑婆带我落嚟香港，我以为落到香港我会有书读，有饱饭食，点知？原来是另一个噩梦的开始。有一晚我瞓下觉，被一阵好臭的酒醉攻醒了。她是姑婆不知道什么的远房亲戚来的。那个衰人想趁我瞓着伸只手埋嚟我的身上。我什么都没想，我一口就咬死她的手。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大胆，我好大力地咬死她的手不放。她是这样喊，我都不理。直到姑婆过嚟拉开咗个衰人，姑婆竟然叫我同佢道歉，仲同我讲如果我听嗰个人话，佢会俾5蚊我买嘢食。我好嬲，我即刻走落街，隐约仲听到姑婆闹我冇良心。嗰晚好大雨。我匿喺骑老弟嗰度，就咁过咗一晚。从此我得翻一个人，咩都冇。我知道我好爱子聪，不过我好惊啊！我唔知道如果我生命之中多咗一个人同我一齐会点啊！我突然之间谂起嗰一晚，嗰只俾我咬到血淋淋嘅手。子聪啊，对唔住啊，我真系唔知点做。我觉得我有病，不过我唔知系咩病啊。我执起晒所有嘅嘢，去咗一个子聪揾唔到我嘅地方。 嗰日本来同阿善贤玩得好开心，仲乘机求婚，系咪我唔识讲嘢定系咩原因？佢突然间好唔开心。仲好似隐约见到佢喊紧，有泪水流出嚟，跟住走咗。我以为过两日等佢心平气和就会冇事，跟住可以氹翻佢啦。点知道佢冇再出现啦。我唔知佢去咗边，我发散人揾佢，仲贴埋街招，可惜咩消息都冇。原来挂住一个人真系好辛苦，我冇晒胃口。食饭都食唔落，善如到底咩事走咗去啫？你知唔知每一日我都挂住你啊？ 哥哥仔，唔该晒你，咁快帮我搞掂间屋。 唔好咁客气啦，唐小姐。其实咧，我多谢你就真啦。你知唔知啊？自从你帮衬咗我买咗呢间屋之后咧，我啲生意咧变得越嚟越好啊！啊，系，你食咗饭未啊？ 我请你食饭啦，顺便我带你行下庙街啊，呢度有好多嘢睇噶。 好啊，等我落把遮先。 点解嘅？你惊落雨啊？ 唔惊，不过天色好差，好似就嚟落雨，我唔中意俾雨揼。 唐小姐啊，前面嗰间铺头咧有好多好特别嘅嘢卖噶。我上次咧就喺嗰度买咗块镜，之后就摆喺公司，跟住咧就好多生意啊。识咗你之后啊，生意仲好到不得了添啊！啊，到啦，我哋入去啊。 善如芳，入到嚟感觉既亲切又陌生，点解呢？ 老板。老板喺咪度啊？我又嚟帮衬你啊！哎、 等阵等阵，洗埋条菜出嚟啊！ 个老板咧好搞笑噶，我次次嚟亲咧，佢唔系煲紧汤啊，煮紧饭，今日仲话洗菜、啊。喂，老板啊，我带咗个朋友嚟介绍你识啊！ 哦，得得，嚟啦嚟啦嚟啦，出嚟啦出嚟啦出嚟啦！ 把声点解咁熟嘅？ 同是过路，同做过梦，本应是一对。在少年梦中不觉醒后要归去，三餐一宿也共一生，到底会是谁？但凡未得到，但凡是过去，总是最登对。台下你望，台上我做，你想做的是故人忘忧的你，可曾记得起？欢喜伤悲，老病生死，说不想传奇。恨台上轻轻，或台下我不是我跟你。在何地再聚，说今夜真缘，无份有缘，回忆不断，生命却苦短。一种相思，两段苦恋，半生说没完，在年月深远，望明月远远，想像你。你别以前未知相对多。